了的咖啡座，曾和你这般痴痴的对望，今宵我半睡坐，这个冷却了的咖啡座，何时你禁足依依的吻着野性难寻的我。悠然望向街上行人，茫然消失像尘，缘分就似一抹浮云，随时随地掠过，风里落着泪照出旧事，那夜曾与你借点烛光照一夕浪漫，抱拥梦儿，此时承诺过了许多，这过去挂了的咖啡座，为何我这刻孤单一个座，今宵你在何地，这个冷却了的咖啡座，茫然有所失玻璃窗里面，看你何时经过。 茫然有所失玻璃窗。